线，兜个圈有拖拍兼有钱。如果你走先，下个月转运怎算？沉溺到底，混击到底，你先会得到这抗体，先会一世不再感染。所以人不会好一世，不会衰一世，先玩之不厌。暂时没有反应，继续再打拼。就转换血清，绝令常求胜。Yeah， 今年多咗胜险境，当作火警训练你反应，受难应该也高兴， 生气胜过有战争， 损失都不轻，反省你应不应拨乱再反正，大祸逼出你冲劲，反弹再自己。受难应该更高兴。